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莫日， 我是杰特。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今日日期2024年5月13号，一定要讲清楚时间，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录新闻的时候，啱啱件事发生中，结果我哋讲到一半， 即季， 佢后边又继续发生，所以我哋另外抽出嚟用专题去讲呢单嘢。 结论亦都好简单，就系、索尼最大滔天， 搞到百姓怨声载道。咁啊，呢个《绝地之兵二》咁系一只其实都出咗一段时间几个月啦吓嘅游戏，而且非常之受欢迎。啊，先讲我哋新闻讲嘅嘢，我哋要呢个可能要有部分要重新讲一次吓。咁即系游戏本身咧，就系、因为系射击类，所以我冇乜兴趣。不过佢游戏系统本身咧，你话好特别又唔系特别，因为我十九二十年前我已经玩紧呢类游戏系统噶啦。简单讲咧，就系佢哋系成个游戏嘅所有人都系集体做紧啲任务嘅，去推进改变呢个世界。其实同当年啲 online 有得改变系统嘅格斗 game 好相似。我当年玩龙族嘅时候就已经有噶啦。你唔同国家嘅战争，你参战方战争系会改变啲某啲嘢嘅 online game， 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咁佢入面呢就有一种好讽刺式嘅民主制度，好明显係真係串鸠而家嘅所谓民主嘅。不过啱啱出嗰陣时係红，非常之红，红到冧 server。第一次我认知到呢隻游戏呢，就係、因为佢冧 server。我做新聞嗰陣时係有见到，但係我唔记得咗做咗，我又冇录，有冇收录到新聞，但係可能有，但有多可能冇啦。但係嗰陣时就係知道喎，呢隻嘢红，非常之红，红到冧 server。中间其实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包括你啱啱讲冧 server 啦，包括你有啲笔啦、平衡问题啦，呢个玻璃砂石布嘅平衡啦，即系所谓玻璃砂嘅平衡，主要系讲个 Diablo 啦，乜嘢劲就 left 乜嘢，而且系 left 到佢唔用得嘅程度。不过唔紧要，总之佢之前各种各样嘅问题都冇呢次咁大镬，其实又唔系真系非常之严重噶，不过 一个好 难睇啊，大家好耐 好头痕，一个比较、一个算系叫做历史问题嘅。因为要系同 Sony 呢啲合约问题嘅，其实系。 因为佢啊，首先佢喺主机侧啦，佢系一种我哋之前有提过独占嗰阵时有提到噶啦，佢喺主机侧系 PlayStation 独占嘅，但系同一时间佢系可以喺 PC 上面玩，咁 PC 就喺 Steam 平台上架啦。咁佢入边佢上边有讲到，如果你 PS 嘅肯定唔使讲啦，你开 PS 已经可以绑定咗 PSN 啦。但系如果系 PC 嗰边咧，你系唔需要绑定 PS 嘅账号嘅。首先要讲句公道说话，在 Steam 上面是有很多游戏其实都需要登录某些平台的，包括但不限于、PlayStation 啦、EA 啦、Ubi 啦，通常情况下有自己系统的都会要求你绑自己系统平台的，所以理论上他要求绑 PlayStation 其实不是很过分的。不过问题就是什么呢，刚刚讲 Ubi 也好 EA 也好，他们自己的平台都是 PC 平台来的嘛，所以呢一般来讲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么 Q 尴尬的问题。这个 PS 是进于近先将他自己独占作品去放上 PC 的嘛，他是忘记了不是每个人都有 PSN 账号。 这个不是重点。呢、这个唔系重点，唔系每个人都有 PSN 做例，唔系每个国家都有 PSN 做例先重点。 你俾我逐个嚟啦，我未讲到咁多。系点解咧？佢当初上嗰个时候咧，就系、有好细只字，大家知道你唔会睇啊，卖身约入边得我睇嘅啫呢啲嘢。啊，系有写到明喺约嗰阵时间之后，佢会需要必须要绑定 PSN 账号。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呢啲字，但系冇人睇噶嘛。 好合理啊，我都唔睇噶啦。 啊咁咧，咁嘅情况咧就会变成就系有一扎人系喺 Steam 上边买个 PC 派，咁点解会有个 PSN 账号咧？当然就唔会系一般人理解，我、开个 PSN 账号就算啦。咁个客服类似啊，社群经理佢叫做，但我都系客服身份喺啲嘅嘢嘅啫。咁就话嗱，佢一句原话系咁样，有啲人断章取义，佢原话系你要针对只游戏本身作负评，其实前边仲有一句嘅，唔好对我哋嘅员工作出人身攻击或者威吓，简单讲就系、当事人负责分。 唔好屌我啲伙计， 游戏是游戏了，你唔好搞我哋啲员工啊！成，其实嗰句嘢系咁样，完整成句嘢系咁啊！我唔知点解好多人都忽略咗前面嗰句，反正前面嗰句净系得翻，你唔中意咪留负评咯，好似讲到好串咁。其实佢意思就系负评还负评，唔好屌老母，明唔明啊？佢个嘢系咁嘅意思啊，其实，不过就好多人就误会咗啦。不过唔紧要，后面就系、好多人就咁啊，咁我咪去留负评咯。佢系有可能本事喺 Steam 上边由压倒性好评直插压倒性劣评， 虽然是 Steam 上面的评价有两个的，一个是整体时间，即是全部加埋，一个呢就是最近的时间，好像最近三个月，总之是最近的时间，咁是压到胜负平是后者，只是最近那个啫。整体生涯数字那个好像我印象中应该是 Bobby Miller，只是50-50啫。虽然在 Steam 上面50-50已经是负评嚟啦，即正常嚟讲都是留好评嘅多啊嘛。咁啊，呢啱啱呢句嘢有三个用途。第一个就是同你讲，屌人屌唔好屌老母，屌只 game 好啦，唔好屌其他人。第二个用途咧就是引导啲玩家去落负评，冤有头债有主，你同我讲冇用嘅，呢个系死晒系事实，虽然好难听，但系事实嚟噶嘛。你同个客服讲，唔通佢会影响到开发咩？咁你梗系要做啲嘢，令到当局收回成命啦，系咪先？即系你走去话个法官判决判得衰，冇用噶，条法律系咁写噶嘛，你要改系咁我哋法律啊嘛。咁要点样可以改咗呢个规矩啊？同苏你讲咯，你同个开发商讲都冇用噶，个开发商两手一摊。喂，大佬，我当初系签约系绑定咗 PSN 账号噶嘛，一定要咁做呢个政策，系收呢个账号嘅政策嚟噶嘛，唔关我事啊嘛。总之佢个态度就大概系咁样。然后大家就将个矛头直指 Sony， 因为呢嚿嘢 100% 大家用屁股谂都知道系 Sony 搞出嚟。 因为当初我签约系要用 PSN 啊嘛，当时开发时候系独占嘅时候。 系啦，咁然后咧，该社群经理后尾就表示，其实我唔知系好多地方系用唔到 PSN 账号嘅，因为咧，有人统计过呢、这个世界系有国家及地区加埋大概系200多个啦，联合国有190多个国家，咁再加埋你部分香港呢类啊，唔系国家嘅地区，咁啊200多个啦，其入边其实有177个国家或地区系冇 PSN 账号，系唔俾你申请嘅，然后入边又有几十个国家系你申请到 PSN 账号，但系条件系你要买部 PS， 咁啊变成将人分咗三六九等啦。咁啲人就话屌啊！咁你当初呢啲国家，你又俾佢买呢只 game， 咁你话到最终要绑 PSN 账号噶嘛？但系嗰啲国家系申请唔到 PSN 账号噶嘛？直情系有部分国家就系一定要有 PS 先有。喂，咁我买只 PC game， 点解我要有部 PS 先？最恐怖嘅系 Sony 嘅客服即系咁样答人，有据说系乌克兰嘅玩家去信 Sony， 喂，我申请唔到账号、啊，乌克兰可以开账号 account， 但系唔系免费开 account 嘅。你要有部 PS 先可以玩噶，咁佢话喂大佬，我玩只 PC game， 点解无啦啦要买部 PS？ 个客服真系咁样答，你要 PS 账号啊，你买部 PS 咯。 黐人线，我买有 PS 做咩买碟？我开始玩 Steam 咩戆鸠？ 即系做公关冇公关，屎都冇得你食啦，大佬！你整啲咁嘅答案出嚟，梗系严上啦，大佬！整一件事本身系好轻视噶。咁结果呢最终就係、是、群情汹涌之下呢佢就喺呢个我哋上次录新闻录音之后嘅事啦。桑尼终于跪低。第一个先话我哋延长多一个月时间俾你可以用嘅。咁本来就话6月4号就要强制联合。咁佢话我哋延到6月底去俾你准备个账号，我哋可能要啲时间去准备。 你部机都唔够。 我几多时间我都唔会无啦啦喺玩緊 PC 嗰时买部 PS 囉。 大佬你估 PS， 喂唔系一来唔系便宜就我买嚟做咩啊？送俾我都唔要啦，咁捻重 啊 ！OK， 仲有个问题就系、是、咧 ，OK， 哪怕你系嗰几十个国家系可以免直接申请 PSN 账号都好啦，我系咪一定要申请先？我就唔想申请啦。我哋新闻有提到，我到而家为止，我个 PSN 账号都系冇连结信用卡，唔系我做唔到，系我唔做。大佬，你之前啲苏州市，我唔知佢有啦，而家铲晒未啊？喂，你当年系明文储存信用卡资料，然后俾人 hack 咗。啲资料系直情俾人搞到啲信用卡俾人盗刷咯，即系呢件事我记一世嘅，所以我冇粉奶嘢。佢系俾人 hack 咗算，即系呢个世界冇 hack 唔到嘅系统嘅。你竟然系俾人 hack 完之后，你啲信用卡资料系冇加密过，人哋可以直接攞你啲资料去盗刷某个人嘅信用卡，呢、这个绝对系死罪嚟。当年系搞到好似估价只有10%嘅，我好记得噶嗰阵时我哋新闻有提过。我就系唔他妈都唔想我啲留嗰啲会关我钱事嘅资料喺呢个 server 上面。咁有更多人我嘅情系唔想留你嘅资料喺你嘅 server 度，你嘅 server 豆腐 server 咧，即系所以点解会咁好普通嘅绑定账号，咁多人都做得到嘅账号，唔好意思，就系他妈的，因为你系 PSN EA 嗰个 account 啊，我都系借翻嚟嘅。Ubi 嗰嚿薯仔 server 都俾人缝嘅，但系冇缝得咁严重，绑都冇，第一最多都系抱怨两句嘅啫。但你 PSN 一嚟人哋唔俾开。二嚟就系你本身安全就好有问题，咁所以哪怕你让步都好啦，你让第一步让步 俾宽限期，唔关宽限期嘅事。佢当初就话我原本就话你听呢，你只 game 开系有半年宽限期。So what？你又冇宽限期都唔玩啦。咁啲人就吐槽佢就话，既然你开唔 Q 到 account， 我唔讲，先唔讲我信唔信任你啦。既然你开唔 Q 到 account， 你系唔系唔应该去卖俾嗰啲国家先？嗰啲国家嘅人根本就冇办法开 PSN account。即系唔计啲邪道啊、性啊嗰啲嘢，因为我哋大家咧，大家手信都应该有个日本账户啦，理论上唔理论上唔应该咁做噶。咁呢样嘅情况啦，咁佢就话：哦，佢原来咁啊。咁佢做翻乜嘢咧？喺嗰177个地国家或地区下架。 就系 啲咩叫斩脚趾被沙虫啊？ 咁我发噶喎，你 他妈的，我买咗嗰啲人点算啊？ 哦、 oh. ，OK， 佢所以佢话咁啊 ，Steam 啊，当然就出嚟，凡有争议一定系咁啊，佢就行出嚟话嗱，原本咧平时咧就系两个钟头先可以退款噶嘛，咁咪只 game 咁黏着就肯定唔似啦。咁佢就Steam 就行出嚟话咧 ，OK， 无论系玩咗几耐，只要系呢一只游戏，无条件可以退款，因为对佢嚟讲唔同，对 Steam 嚟讲唔赤噶。佢同 Sony 或者同厂商抽翻嘅啫嘛，即系退咗款嘅钱，佢系唔会俾你噶啦，因为佢系先收嗰嚿钱，收咗玩嗰嚿钱，然后发翻俾开发商噶嘛，当然要扣埋佢自己一部分啦。咁佢只要唔发，佢退咗费嘅话，佢唔发俾你收工。所以点解唔系即时收到嘅原因就系因为咁啊。咁最后Sony 就迫于民情就话 ，OK 呢只 game 往后唔会要求绑定 PSN 账号，你可以你需要嘅可以绑。你唔需要嘅可以唔绑，变翻咗而家嘅情况。而家嘅情况就系 login 嗰度咧，佢有地方要你入 PSN 账号嘅，你可以唔入，揿跳过。佢本来就话宽限期结束咗就唔可以跳过，一定要入。咁而家就系永远都可以跳过了，大概系咁啦。咁 Sony 嗰边咧，除咗啱啱嗰个辣着火嘅客服之外咧，佢另一个解释就系话、啊，你用 PSN 账号嘅话，咁每个人大家都有个 PSN 账号啦。咁你如果佢闹你啊，佢嗰啲社群欺凌啊、新兵拉得嘅嘢，佢就有个 PSN 账号连结咗，我哋知道系边一个人，就可以封禁佢处理啦。乜七七，如果你个 PSN 账号系咁容易开嘅话，咁佢咪开个新嘅账号咯。其实影响系非常之低。即系呢个系同嗰啲极权国家话我听要实名制系一捻无二七样嘅。呢、这个世连南韩都取消咗个强制实名制啦，大佬。呢啲咁嘅藉口系真系好捻似咩咧？似只 game 入边嘅设定嗰啲假民主，话你听系民主，实际上系独裁行动，即系1984嗰啲嘢。 Sony 系咁啊嘛，不嬲都系咁。 所以嗱，点解佢当初会轻视咗呢件事嘅影响呢？就系、是、呢个社群本身就系玩紧呢个设定嘅，其实入面就系一个伪民主嘅，即、就、系、是、新独裁俾佢派你，然后你成班人就涌去作战，然后改变佢个世界嘅一个游戏。你系好容易咁将 Sony 当成系游戏嘅 boss。然后依然系就系大家冲锋陷阵俾负评去攻击佢，然后你最终就打败咗邪恶嘅 boss， 我哋真正民主嘅胜利。哇！啲系佢哋嘅入边嘅社群系真系咁样理解一件事啊！佢就跟住所以咧，见当佢跪咗之后咧，佢就啲人就话：哦，我哋任务完成了，真系咁样讲啊！佢哋啲玩家系个玩家之间嘅社群啊，即系咁讲紧 Reddit 啊嗰啲地方里边，我哋任务完成了。咁有个纪念品系乜嘢咧？就系、是、个 Steam 上边佢会有个正评负评数嘅统计图噶嘛？佢有四大条，而且每一条越嚟越长嘅负评，然后最终系有一条好短嘅负评，好长嘅正评，即系乜嘢？我因为佢哋。即依然系中意只 game 噶嘛？佢俾负评纯粹系为咗反映俾 Sony 为主嘅人听啊嘛。咁件事都完结咗，佢跪咗啦，都唔再搞啦。咁佢咧就呼吁啲人俾复合正评佢。咁啊变成系四条越嚟越长嘅红条，再加一条蓝条向上嘅蓝条。咁咧有人就将呢个图截咗落嚟，变成一个做咗个模啊，变成一个披风。然后咧，佢哋间厂嘅 CEO 唔系 Sony 啊，厂嘅 CEO 就转发咗呢嚿嘢。啲人话喂，即系嗱，我唔知佢会唔会做啊。既然佢都转发啦，咁不如你出咗一样嘢就系呢个胜利纪念嘅斗篷啦。佢哋好中意话搞啲咁嘅嘢，佢入边都有啲乜嘢嘅咁。所以成件事就叫做圆满落幕啦，即系成件事最终大 boss 都系 Sony 呢个索尼做嘅就系滔天，搞个百姓怨声载道。咁最后索尼咪俾人受气道歉咯，跪低道歉，以后冇啦。咁我其实都唔会有咩影响，以后就会变成 唔买一只 game， 而唔系就会变成Day One 就变成你一定要绑 PSN 账号，冇啦。 即係點解當初隻 game 當初俾唔綁，係因為佢個系統連結做唔切。依呢個咁嘅連結系統，我唔知點解啊。無論係 EA 啊、UB 啊都好啦，都係個豆腐相反真係好 Q 麻煩，無啦啦綁多樣嘢。包括我當年玩爛產嗰陣時個邊分差到我係到我退 game 嗰陣時，我都冇裝過，因為太多情況。佢哋呢啲連結系統唔知點解次次都有張問題。咁唔緊要啦，總之就係往後就只會變成就係 day one 就唔俾你咯，你要玩玩唔玩罷就，佢一定係會繼續有呢一條條款啦。咁原因都好簡單嘅啫，因為你綁 PSN 帳號有兩樣用途，第一就係統計玩家資料，第二就係你可以喺 PSN 上面買佢嘅嘢。喺 PSN 上面買佢嘅嘢咧 ，Sony 係代足嘅，但係如果你喺 Steam 上面買啦，唔好意思，阿朱半要先收你三成， 正常啦。 吓、啊，个个都大家都系咁啊！你搞平台唔通真系做晒做线烫咩？ 喂，讲紧你搞平台，我要做个平台出嚟，斗其他嘢，跟住又帮人做线上safe 线上备份，大佬我嘅收开钱噶啦，唔收开钱我啲钱我白做啊，正常嘅一样嘢。 系啊，咁佢就 Sony 就应该系想避，佢既然我都有自己嘅平台，其实我唔系冇自己嘅平台，只系你哋唔过嚟啫嘛。 诶，避嗰啲閪嘢咯。 啊，系啊，所以佢一定系会往后一定会继续呢、這个，只不过系佢转咗佢呢一下，之前唔讲。而家先系应该冇讲清楚啦，之前俾，而家唔俾咁嘅情况，即系所以往后应该就会变成，如果系 PS 独占嘅话咧，就会喺 Steam 上面强制中 PSN 账号。 如果冇诶，直情佢咪话俾你知嗰个国家冇啊？ 唔喺你个国家度想讲， 冇好简单， 喺 Steam 上面 唔系鬼马对战咁样咯。 对马战鬼啊， 因为就系啦，因为头先咁样讲开就系、是、对马战鬼就咁样啦。本来佢咧就一上架就系、是，因为呢件事，结果就一大堆国家唔上架，就因为嗰啲国家冇 PSN。 因为咁你就唔可以话，喂，我装唔到，我开唔到 PSN 账号，乜乜七七，你就冇呢个理由了。大家虽然知道， 而我嘅讲，而咧、啊，我睇完呢、這个，我发现就系、是，我有 PSN， 我点解唔买 PSN？ 我买 Stream 版一戆鸠，你不如冇得出啦，屌、我白痴。黐胶线嘅就系、是、我有 PS 五，我点解唔一开始就喺 PS 五上面玩对马战鬼，而我特登嘢先咪玩多次啊？你当我是你当我翻行啊？戆鸠 咁啊！咁我又觉得 PC 上面玩咧，咁有 PC 上面嘅乐趣嘅，主要系剥啦吓。但系的确系我喺 PC 上面，我喺买 PC 首先要买部 PS 呢样嘢真系太黐筋了。我算啦，咁样系佢自己当初冇讲好，系佢自己嘅问题嚟嘅咯。因为佢而家如果好似对马智慧咁，喺冇 PSN 最好嘅国家你就买唔到，你就可以大堂而皇之咁话，喂你自己跨区买唔关我事。当然，其实好多人都系跨区开 PSN 账号嘅，呢个有事实嚟嘅，啱啱都睇到，即系调翻转啦，你同我都系啦，都系我自己手信都有一个日版，一个港版 account 噶。 好老实嘅，我冇 PSN 账号嘅，因为当时我嘅应该冇开，因为当时我 PS4 都冇 PSN 账号呢样嘢嘅，冇噶，好似冇。 我有嘅，即系主要，不过当时系 for PSP 用嘅。后尾就有 PS3 嗰时都有喺 PS 上面登记， 冇印象，好似冇印象开讲乜嘢。 虽然就好鸠耐，真系好多好多年冇喐过啦。 应该如果有都系侏罗纪前嘅啫。我 PS4 啊，都超过两年冇开过啦。而家摆喺厅度纯粹叫做咩啊？抌咗佢又制造电子垃圾，费事啦，有佢咁样。 咁啊，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差唔多，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